各位，上次讲到蓝天明暗中秘密放咗马侯爷，但系明嘅呢就话马侯爷本事高明，神不知鬼不觉咁用一啲小竹签之类打开咗监仓里头嘅大小门锁之后，再骑马逃走，最后出逃嗰阵呢又盗窃到我哋最新嘅通行口令，所以俾佢过咗水门关而出逃。这个消息一传开，北方军就称马侯爷马海是北方国家的精英，千军万军易得，一将难求的人才。咁东方军内的军事家们呢亦有议论，有人话蓝天明未出动精兵成军威之势，未流半滴血，一举巧妙咁消灭咗龙虎三国，又有好办法生擒活捉大反贼六黑虫，确实大出人意料。呢次总算帮东方军攞翻个彩啦。呢件事虽得出色又厉害，算系轰动世界。不过阁下，百物终归有一疏啊。嗰个同六黑虫大反贼，同样最重要嘅龙虎山国军代表，已经成咗犯人，叫马海嘅家伙。官虽然唔大，不过佢系北方军知名人物之一。呢一嚿系到嘴边嘅大肥肉，居然俾佢走甩咗。讲得客气啲，咁真系美中不足，太可惜啦。如果直话实说呢，系你做事精细之中又有乱，属勇多谋不足。照我睇啊，阁下大概是因为小胜利而充分了大头脑的缘故啦。咁讲话之人当然又是军内秘密啦，世上冇话唔透气的布袋嘅。十日过后，忽然听见都市大街道有报纸佬大声叫啦：喂，买报纸咯，快啲买《风雷日报》，特大新闻好消息，手快买得到，手慢买唔到，是东方军北方军大战新消息啊。8月15日是正式中秋，又见有人快活有人愁，举世瞩目，龙虎三国已经全军覆没啦。那个能征惯战智勇相全的国王六黑松最后知道冇办法抵抗，想保存自家性命，他带着千几号人马已经举手投了降。东方五军联合的前头部队特种兵厉害非凡，又及时对所有敌人实行了仁义兼最广信用，愿缴枪的敌人就一律不杀，所以得大胜利。龙虎山国千余人马大小官兵现在已经全部关进俘虏集中营，等候上级命令发落，东方军又打胜仗啦。要想知道精彩详细内容，就快脆啲买翻张《风雷日报》啦。哦，你要买三张啊？哎，好嘢，哎，手快又攞买吓，快啲买啊，好。嗱，今日太阳落山后，未到几个时辰，照旧又到咗夜深人静。如此深夜，大多数人都会瞓觉。但又见有人披星戴月，为了战争的大事情在这做紧张运筹帷幄，而要为本身增添胜算。这些做到大事的人往往都会靠夜间秘密骑马走动，这样做呢是有效避免敌人天上飞机发现，很多军事会议专门在夜间召开的。现在有一个秘密地方，有两个人秘密咁讲话，一个上咗年纪人笑笑口咁讲：天明啊，啱先开师级以上军事会议嗰阵，你嘅报告讲得精简又详尽，睇嚟就得我一个人先至明白北方军情报处长马海系点样回事啦。怪唔知最近有人公开责怪你系因小胜利充分大头脑。是太疏忽的犯错，有这些指责反而可以讲明你放虎归山，做到天衣无缝。 我哋宁可受委屈，亦都会成全马侯爷佢一身清白，愿佢一路平安，早日回到北方国，最好尽快顺利变成大英雄。呢位朋友系人才，愿佢升官越大越好啊！报告老师，司令，我昨日暗中放走咗马海嘅事，系学生未有上级命令嗰阵自作主张，恐怕系唔系咁好啊？五军联合司令方日蒙就笑笑口答啦：唔使怕，从古至今能做成大事嘅人，有边个系唔担风险噶？冇边个系唔受尽各种委屈同众多指责噶？你秘密放走马海，唔止对极，兼且仲系十分高明嘅做法。呢种事情太特别啦！如果要等到司令部落命令，你执行命令放人，咁系一般工作，唔算得咩大意义，边度有出色高明呢？北国嘅一个马侯爷，佢失败冇面见北国人，就好似我哋干脆杀咗佢或者终身监禁嘅做法。我哋喺佢身上一啲用都冇，意义全无。不过而家嘅做法呢，就妙到绝啦！妙在有希望佢内心世界有感动，永远记得我哋够义气又讲信用。佢逃命嗰阵讲出，我哋系仁义者，所以得天下嘅道理以及感激我哋嘅情义。马侯爷佢嘅话，起码有一半系可信嘅。我哋应该尽一切办法成全佢，望佢变成北国有威望嘅军官就更加好啊！再谂以前呢、這个马侯爷，确实厉害又有本事吓、先令到当年我哋疏忽之下，喺佢个人身上，我哋唔止输咗一个女，仲带嚟面上无光，引嚟唔少人闹臭我哋。本来呢个人对我哋嚟讲系血海深仇嘅家伙，因为过去我哋蚀咗大底，而家特种兵一下毁灭咗龙虎三国，我哋未算系赚翻本钱噶。以前蚀本系永远嘅丢脸，唔会消失。可以想象，好多胜利者直到今日嘅做法，虽然马侯爷佢成全咗我哋，一枪唔响未见流血毁咗龙虎三国，不过照话会将佢碎尸万段。你偏专登放走佢，又到处大造声势追杀捉拿马侯爷，军事会议上公开承认自己过失，夹硬吞落好多指责，咁嘅做法妙不可言啊！咁就系超出军人懂得政治、深谋远虑、不流血嘅战争所取得胜利，系最出色嘅胜利，最难能可贵。高兴嘅方司令说话到此，依然高兴有感而笑。谂嚟谂去，马侯爷呢个人确实算得系个人才啊！一齐坐住嘅蓝天明觉得奇怪，请问老师，马侯爷算系边一种人才呢？方司令就少少先讲，系因为骨子里边嘅才，又系军人读兵书不成嘅才。如果要讲得准确啲，咁就要搬出兵书之外，奇谈怪论里边嘅另类学问。奇谈怪论范畴里头有两句说话，论两个字，一个系人字，另一个系才字。人字排头，才字收尾，拼合成咗人才。奇谈怪论学问指出，人分作九个等级，行业分上三流、中三流、下三流，统称上中下九流。咁人才共有十一种，前三种才呢是天才、地才、人才，其余的是庸才、奴才、蠢才、狗才、无才、歪才、怪才，最后的是坏才，坏心肠的坏。所有坏才远不如无才。例如秦始皇身边的赵高， 佢就是怀才之中的大怀之才。那些无才的人好处是甚少添乱闯祸，所以又算得是自成一才。在世上各种才自有它的用处，不可以互相代替。你放走个马后爷，这个人属歪才与坏才之间的才。我们东方君啊，永远不要这种才啊。不过他和六黑松不同，六黑松呢全部是不要得个坏才。高兴的方司令一口去笑讲兵书外的另类，人的地位分九等，人的成才分十一种，今后指望暗放走的人日后起帮助作用。现在是越来越到了艰深夜静的时刻，面对面坐住更高兴的特种兵总指挥蓝天明，他听到入晒神，猛咁细细声叫好，校长你讲得真是妙啊。讲到这处，司令办公室门外忽然有人细细声叫报告。两位领军人物静耳听，原来是勤务兵送夜餐要入嚟。方司令就话入嚟啦，我哋早就饿啦。天明啊，而家送到嘅係司令部内最好嘅食物，你我一人一份，唔使客气，我哋一齐试下咸鸡蛋嘅味道点啊。啊鸡蛋呢样嘢啊，我好耐未食过啦。物质咁缺少都係战争带嚟嘅罪恶啊。水深火热嘅民众讲，要消灭战争实行和平全靠我哋军人。我听起身真係难过。战争实在拖得太耐啦，我哋照旧未有办法取得大胜利。心有同感嘅蓝天明就答啦，因战争民众们衣食住行比我哋更加惨。呢阵时司令办公室里头做事认真谨慎嘅勤务兵轻轻放低热气腾腾嘅食物，合共两碗干湿色度嘅炒面，两只咸鸡蛋，两碗热茶。勤务兵摆放妥当食物之后立正行礼，快速转身退出。高兴嘅方司令摆手示意小小讲，好啦好啦，而家唔知该讲天下军政大事，要以食为先，唔会错㗎。天明快啲快啲快啲食。蓝天明答，多谢司令。嗱，呢度虽然同战场接近，今晚显得特别宁静。站在司令部门外的卫兵向远处望，见到天上明媚的月亮。如果近处向天上睇呢，有满天密麻麻的天上星。天上的星成半明暗在度闪闪发亮。如果天上与大地睇，就是一幅月圆花好美丽的夜晚。而在呢度只睇见有两个虽然是重要人物同时食着鸡蛋同面条，大概是饥不择食的缘故，一定是甘香而好味。又有熱茶在一起成了撲鼻香濃的氣味。現在同桌而食的司令和副軍長兩個人都實行了食為先，如此好時光若莫只有一刻鐘左右，就忽然來了一位不講話的參謀長。他輕手輕腳推門而入，雙手向司令辦公桌放下一份文件之後轉身就走了。急于睇文件嘅方司令即刻戴上老花眼镜，睇完后对蓝天明就讲啦：敌人真系犀利啊！我哋最秘密嘅第七号密电码已经俾佢哋秘密识破。第七号密电码成咗唔秘密，极其可怕。咁就讲明我哋军内出咗叛徒，系边个呢？冇人知道。不过从此。唔可以再使用啊！唉，真系可惜啊！蓝天明听咗咧，就成咗若有所思嘅神情。突然间吓吓咁一声，急忙讲：报告司令，照我睇可以再用一至两次。说来话长啊，我仲记得以前喺军政大学读书嗰阵，嗰啲啱好行毕业礼，方司令你系当年嘅校长，嗰日。是做最后一次毕业学生讲话，其中你讲了几句短话，咁就极其重要嘅。 其内容同道理是敌人啱啱识破的秘密，如果把握得好，往往可以容易实现，令到敌人中计。望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要认真用心思考去领会。咦，蓝天明轻轻的几句话是当年校长的旧话重提，立即使到食夜餐啱先佢声明唔谈军事嘅当年老校长，而家个方司令面上两只眼珠突然间上下转动咗一圈，抢场咁咗一声，睇咁嘅神情，实质又等于已经转入咗众多十分沉重、极其复杂、无穷无尽嘅諗法做法。两日后，天空上有一串抢场嘅电波。呢种电波是东方五军联合司令部第七号密电，如此绝密的军事机要事情，果然当日立即被北方的大军密电室截获，好快得到破译后变成了一堆文字。几个时辰之后，行动迅速的几位北方领军大官要立即留夜商议紧急军事，对付好多战场上的变化。北方军总司令部会议室里头，闻到有人细声讲话如下，有位大军官讲：我话俾各位知，嚟咗最新惊人消息。而家发生嘅事情，我早就有预料嘅感觉。敌军将领方日蒙，佢为人做事极其慎重，多计谋又奸狡，一直拖住围困住我哋十几万人马，死死唔放。令到我哋头痛非常，日子好难过，咁系众所周知嘅事。百般无奈之下，我系咁样幻想嘅。但愿敌方佢个人逃唔出生老病死嘅命运，要越快越好。目前敌人上风渐进，不过相信呢个人远远未及当年嘅孔明。我哋有目共睹嘅系呢个风烛之年嘅老人。他本身就是体弱多病痛，这种人应该会每况愈下，只是一日日烂下去而百病入侵，再加上日夜战事紧迫之下，他食少休多，命不久矣是自然的事。唉，看来皇天不负苦心人，好消息是今天我们已经成功地截获他们极少使用最秘密的电台消息。经过破译，原来是他们自己向东方军总司令部发出紧急报告，内容是方日蒙突然病危。这个消息看来是极其信得过的消息，请各位发表下如何看法。军事会议室里头的一位北方军大官就答了：副总司令，你用方日蒙和远古大兵统帅孔明相比，实在是太抬高了敌人的地位了。现在我们的战事环境十分相似，我们看当年的司马懿和孔明两军对决的时候，孔明一直节节得胜，各位自知非孔明对手没办法取胜，连打败仗，任由敌方阵前臭骂，又承认自己面皮特厚，确实不敢作战的司马懿，原来他有自己的一套，是使用最阴大计谋，他使出无限的忍耐，再用长久拖延的办法，果然令到有病在身要速战的孔明日有所亏，还要将对方身体一一日弱下去。不知内情的人眼见大胜利一定是孔明，怎知道孔明身体虚弱，已经慢慢招架不住，最后突然在五丈原病死。主帅孔明死了之后，立即令到本来胜利在眼前的大军又立即变成了要急急逃走之败军，丢失了所有阵地。各位，今天令人吃惊奇怪的类同喜事重现，确实是机会来了。直到今日，方日蒙他不知无法进一步急速消灭我军因中计而进入东方军国境内的十七万人马，反过来是我们要乘机消灭同样因气成疾病离死不远危险凶恶的敌人，以及其首领人物和全部军队。我们应该快点命令我们原本失势的军队，看准机会那时要敢于发动全力反扑，越狼越好， 完全可以反过嚟食咗同我军旗鼓相当嘅方日蒙十几万人马。嗱，正所谓勇猛直产东方军，方军大乱急败阵。眼见方司令落网，原来捉获稻草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